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东京。东京奥运会圆满结束了，再过不到2个星期，东京残奥会又将揭开帷幕。但是眼下呢，东京以及整个日本的疫情形势依然十分的严峻，也为接下来残奥会的举行带来不小的挑战。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这个话题，然后呢还要来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三星副会长李在镕被假释，而这背后与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有着怎样的关系。节目里我们也要关注阿富汗的最新局势，美国一走了之，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扑朔迷离。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东京。东京奥运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以38金32银18铜的优异战绩顺利收官。奥运健儿创造的一个个封神的瞬间和高光时刻，一次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赛场内外，中国健儿不仅使世界看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可亲努力的一面，更让一个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了世界面前。夏季奥运会的圣火已经缓缓熄灭了，8月24号残奥的圣火又将被再次点燃。眼下日本东京疫情怎么样？会不会给接下来残奥的举行带来更多挑战？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 開催が1年延期をされて、様々な制約の下での大会と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開催国としての責任を果たして無事に終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っています。皆さんに心から感謝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这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他感谢了全体的日本国民，并表示说呢，日本东京完成了责任，奥运会圆满闭幕了。的确如此，虽说奥运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之下举行的，但它给世界依然留下了很多精彩的高光瞬间，令人回味不已。但是当下日本疫情的反弹也确实给接下来将于24号举行的残奥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据日本媒体报道，在8月9号这一天，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次超过了15000例。8月11号，东京都内新增大约是4200例左右，而其中的重症患者较前一天又增加了21人，总数近200人。这是日本网友发布的一段手机拍摄的在急诊区的抢救视频。医生对一位重症患者说，插管子是很难受的，但是请你忍耐一下。现场气氛相当严峻。鉴于新冠疫情，日本东京都政府11号宣布取消原定在8月20号到24号在东京都内举行的残奥会的圣火传递公路奔跑，改为火炬手们聚集在庆典会场的方式。点火仪式上将只有相关人士出席并且点燃圣火。据报道，东京都的圣火传递原定是有近700人参加，跑完总计大约35公里的路线。圣火传递组织部门表示，原来是计划途经各个地区的地标建筑，很多火炬手都非常期待，因此十分的遗憾。残奥会24号开幕，强化防疫措施以及观众们的应对成为了关注焦点。相比起之前的奥运会来说，残奥会的举行对于疫情防控的要求就更高了，因为运动员当中也有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以及带着护理人员的人，需要更加细致的应对以及奥运会的不同照顾。日本残奥会秘书长武藤敏郎表示说，之前他们曾经专门设计过场馆所在地的儿童和学生作为对象的学校联合观赏残奥会比赛的项目。 虽说残奥会有着和奥运会不同的教育意义，但在当下的疫情情况下，能否继续实行这个项目还不得而知。另外，据日本媒体报道，疫苗接种是当前阻断疫情传播的有效途径，但是目前的日本接种情况仍不乐观。数字显示，到8月7号为止，日本国内约37%的人不同程度的接种了1到2剂疫苗，已经接种2剂疫苗的占了27%左右，达到了3456万人；已接种1次的占了63%左右，达到了8000万人次左右。有日本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新冠疫苗接种率较低是日本此轮疫情，特别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日本生根发芽的根本原因。虽说目前在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接种率超过了70%，但是年轻人接种率要低得多。首相菅义伟表示，当前的目标是到8月下旬让全国40%的民众可以完成2剂疫苗接种。目前首都东京都以及冲绳县的紧急状态期限都已经延长至了8月底。接下来将是保证东京残奥会顺利举行的巨大挑战，全球都在关注，我们节目也会持续跟进报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再来关注又一个全球焦点，这就是美军撤出之后的阿富汗局势。正因为阿富汗局势的扑朔迷离以及未来重建和平之路的坎坷，因此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阿富汗参加比赛的5位奥运选手也获得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像阿富汗的短跑女运动员尤索菲以及男短跑运动员努尔扎伊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伊朗接受训练，成为了这次参加东京奥运会的5名阿富汗运动员之一。而他们的比赛目标呢，也并非是争夺奖牌，而是能够努力打破自己的记录。无论成绩怎么样，他们在动荡的生活中坚持体育的梦想都是令人尊敬的。阿富汗塔利班武装近日又宣布，他们再次夺得2个省的省府，占领的省会城市由此已达8座。10号，阿富汗塔利班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武装当天攻占了西部的法拉省首府法拉市和北部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市。5天之内，他们已经连下8城。塔利班在阿富汗真的势不可挡了吗？我们先来听下面的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已攻占西部法拉省首府法拉市。自美军今年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这已是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攻占的第7个省会城市。对此，阿富汗政府没有做出直接回应。阿政府表示，其中一些城市的战斗并未结束，政府军仍在与塔利班交战，并夺回了部分失地。眼下，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冲突已在全国范围展开。塔利班在占领了超1半国土后，将战略中心从农村转向了省会城市，特别是北部省份。从这张地图中可以看出，红色区域目前由塔利班控制，蓝色区域为政府军控制，黄色则是双方仍在争夺的地区。同样在10号，一名阿富汗政府官员对外表示，由于过去2个月政府军与塔利班之间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大量阿富汗民众为了躲避战乱被迫逃离家园。古拉姆当天呼吁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机构尽快向阿富汗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在10号发布声明称，自8月初以来，已有4042名遭袭的伤员在其支持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其中包括大量平民。但由于医疗设施受损和缺乏医护人员，医疗资源十分紧张。美国总统拜登今年4月宣布，驻阿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9月11号前完全撤出。7月8号，拜登又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号结束。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随着塔利班武装在5天之内连下8城，美国政府态度怎么样呢？他们表示说，阿富汗政府军必须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另外一座重要的北方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眼下正遭受塔利班武装的围攻。如果这座城市失陷，那么将意味着阿富汗政府军失去了对北部地区的控制。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目前塔利班可能已经控制了该国65%的土地。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近日表示，今年已有近36万阿富汗人因为战乱逃离家园。国际组织救助儿童会10号表示，从上个周末以来，至少有6万人因为战乱逃离了昆都市，超过一半都是儿童。有逃难者说，当塔利班武装进攻的时候，政府军不战而走，但随后开始空袭塔利班控制区，迫使他们带着孩子们逃离。阿富汗战事持续吃紧，美国也继续一走了之的政策。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说，他不后悔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美方将会继续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近距离的空中火力、食品、装备等支援。但拜登说，他们必须为自己而战，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今年7月8号，拜登宣布美国的阿富汗军事任务在8月31号将全部结束。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发动了猛攻，阿富汗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美国军方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10号承认说，美国空中支援阿富汗政府军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没有人说过空袭是灵丹妙药，可解决一切地面问题。他表示，美军有权限在8月31号之前空袭塔利班，但又拒绝说明这之后是否还能继续空袭。对此，美国媒体表示说，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是否会进一步缩减美国驻阿使馆人员。美国每天评估阿富汗局势，当然他们希望能将人员减至最少。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美国、联合国等多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讨论阿富汗局势。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代表之前在多哈也举行过多轮谈判。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在10号发表声明说，会议各方都对阿富汗的紧张局势表示忧虑，呼吁立刻停止冲突，恢复和平谈判，组成包容性政府，达成政治解决方案。阿富汗政府敦促塔利班提出政治解决方案，同时也敦促国际社会向塔利班发出信号，强调和平的必要性，因为眼下的战乱局势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而塔利班驻多哈的发言人则表示说，塔利班愿意继续在多哈与各方进行谈判。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韩国。这两天，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副会长李在镕获假释，成为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韩国法务部发表声明说，批准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假释的决定，是对公众情绪以及羁押期间他的良好表现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评估之后的结果，他会在本周五出狱。报道称，53岁的李在镕因为贿赂前总统朴槿惠的一位朋友，被判刑了30个月，现在服刑了18个月。他最初被判5年，从2017年8月开始计算，但是这一刑期中途暂停了。这个判决后来被推翻，他的刑期缩短至了30个月，于今年1月重新入狱。但是因为眼下全球芯片半导体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局面，由于担心三星目前缺失关键的战略决策人，因此韩国政界、民众以及更多的商界人士都越来越支持批准李在镕的假释。韩国媒体报道说，三星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其日常的运营虽然没有受到李在镕入狱的影响，但是重大投资以及并购项目的决定应由李在镕来做出最后的决策。在全球芯片供应短缺、台积电和英特尔等竞争对手正在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一个投资170亿美元、生产先进逻辑芯片的工厂如何选址等等，都需要李在镕来进行决策。这一次李在镕得以假释，离不开多个韩国商业游说机构的劝说。例如，大型商业游说机构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就声明说，他们欢迎批准李在镕假释的决定。声明说，如果目前陷入停顿的投资时钟不能够启动，那么韩国的半导体业会很快落后于英特尔以及台积电等全球企业，失去韩国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于李在镕的假释，三星电子方面拒绝置评。韩国媒体报道说，这家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仍是由创始家族所控制，并没有把统治权交给外人的先例，即便是家族重要成员被关进监狱。李在镕得以假释也和三星的半导体全球领先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半导体在科技产业当中有工业大米之称，其制造工序复杂，用途呢又遍及了汽车、智能手机、软件等等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像是人们吃大米一样一刻不能离开。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着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变，半导体的重要性又日益凸显。为了确保其竞争力，全球多国和地区都竞相培育半导体产业，像美国、中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纷纷进行大手笔投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的是韩国半导体显示面板学会会长朴在勤先生，来听他介绍眼下全球市场对于半导体的巨大需求，以及全球多国的半导体扶持发展政策。 전세계적인코로나팬데믹으로인해서스마트폰 TV PC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对智能手机、电视机、个人电脑、网络和汽车的需求出现骤增，导致 IT 和车用半导体供给不足。 IT 用半导体随着有关企业增产，供应不足的问题多少得到了解决，车用半导体的供应难至少要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得到缓解。 4분기가되어야만이공급난이해소될것으로예상을하고있습니다。 虽然目前半导体供应逐步趋向稳定，但这场危机为各国敲响了警钟。若无法掌握半导体主动权，就有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被淘汰。为此，各国纷纷提出半导体自立，制定了依靠本国力量占据半导体市场优势的目标。美国打响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第一枪。 1990년기준으로보면미국은전세계반도체매출액의 39% 를차지하였고요。 1990年，美国占据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的 39%， 全球半导体产量的 37%， 但2019年销售额占比上升到 47%， 产量占比却下滑到 12%，对台湾台积电的依赖度很高。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半导体法案》，旨在提升本国半导体产量，掌握今后半导体市场的主导权。根据这项法案，从2022年起的五年间，美国政府将向半导体产业投入$520亿的预算。美国政府还将出面游说半导体企业在本国建厂，研发下一代半导体技术。 향후미국이반도체주도이되려고하는계획을가지고있는것입니다。 在美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下，英特尔已宣布扩大业务领域。该公司争取了全球最大通信芯片制造商高通、全球零售业巨头亚马逊等大型客户，并向半导体代工市场发起挑战，计划在四年后掌握业界最先进的技术。目前该市场的王者是拥有着压倒性优势的台湾台积电。以今年第一季度为准，该公司的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份额高达55%，而排名第二的三星电子仅为17%。巧合的是，在英特尔召开技术说明会的同一天，台积电也决定积极探讨对德国等海外市场进行投资。 英特尔파운드리사업에재진입을선언하였습니다。阿리조나주에$200억 英特尔将向应用处理器业务投资$200亿，同时还将用$300亿收购歌星，进军 IT 和车用半导体代工市场，到2025年掌握领先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的技术。台积电为拉开和三星电子的距离，计划今年投资$280亿，未来三年总共投资$1000亿。目前台积电已决定在美国和中国南京分别投资$400亿和$28亿建厂。台积电还在探讨在日本、德国建厂的计划，预计今后台积电、三星电子和英特尔将在代工领域展开激烈的技术竞争。 삼성전자、인텔은치열한기술경쟁이예상되고있습니다。 在这场围绕半导体市场主导权的争夺战中，中国和日本也不甘落后，先后出台扶持政策。尽管面对美国的制裁，但中国并未放弃半导体崛起，制定了到2035年为止的中长期目标，致力于确保材料、设备和制造技术，培育本国半导体企业。日本为再现往日辉煌，于七月分两次公布了半导体发展战略，计划构建包括代工在内的尖端半导体量产体系。中国和日本的举动还直接关系到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의 AP 파운드회사인 SMIC는 대만의 TSMC 와 삼성전자에비해서 2-3 년정도 기술의 中国应用处理器代工企业中芯国际的技术水平比台积电、三星电子落后2-3年。只要美国不解除制裁，中国将很难展开7纳米以下芯片的代工业务。不过，中国将在政府的主导下，继续试图研发半导体技术，并进入相关市场。日本将与台积电联手，在日本建立车用和 IT 用半导体代工厂。日本的主力产业汽车业正在迅速从柴油车转向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后者所需的车用半导体数量是前者的10倍多。建立代工厂有利于提高日本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的竞争力。 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公布半导体愿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应对策略引发了关注。作为存储芯片领域的王者，三星电子早已制定下到2030年占据全球代工市场第一的目标。今年5月韩美首脑会谈期间，三星正式宣布斥资19万亿韩元在美国建设第二代工厂的计划，京畿道平泽和中国西安的工厂也在建设之中。 SK 海力士也在京畿道利川和中国无锡等地投建工厂，着手构建代工生态体系。 삼성전자는현재화성공장에서 AP 7나노5나노공정파운드리사업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 三星电子目前在华城工厂代工生产7纳米、5纳米芯片，今年第三季度起将在平泽第二工厂生产5纳米应用处理器。三星电子还计划在2023年底前在美国建厂，平泽第三工厂已经在建。 SK 海力士投资 10.35 万亿韩元收购英特尔的闪存业务，目前已获得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批准，正等待中国的最终批准。为加强 IT 用芯片业务， SK 海力士还建立了名为 SK 海力士 System IC 的公司，并正探讨收购国内主要代工企业。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关领域增长迅猛，为在新市场抢占先机，各国政府均出台了扶持政策，韩国也需要政府5年以上的扶持政策。 우리정부의5년이상의지속적인지원이필요합니다。 好，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邀请专家介绍了当前全球多国和地区对于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发展政策以及未来的竞争格局。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无人机等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而言，半导体至为关键。在去年，我国已经出台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今年七月，中国六部委也出台了政策，未来会继续加大对基础原材料、基础零部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应用，加快对其关键环节和中高端领域的布局。目前中国的芯片制造产能也在快速的增加，国际半导体协会的报告称，2022年全球将再增加10座晶圆厂，这当中有8座在中国大陆，8座在中国台湾。据业内人士介绍，一座晶圆厂从厂房的建设到投产大概18个月，从达产到满产又是18个月。在可预计的未来，中国的芯片产能将会大幅增加。而“十四五”时期，五 G 通信、VR、AR、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兴领域将成为集成电路市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优质的中国本土企业纷纷涌现。

is 9 a.m. Beijing time.